喂 喂 哇一眨眼又一个礼拜喎。 对 呀。成日呢我觉得呢做亲节目呢好似啲时间过得咁快咁先人。 对 喎。对啦。喂介绍自己先永少。 喂我是先人。 对啦。咁啊其实今集呢我同先人呢我哋倾个偈。我哋呢将我哋个节奏再拖慢多少少。唔好咁快。 嗯。 对啦。点解会咁讲呢就是、因为呢好多时啲网友俾啲意见我哋就。 冇错。 会听嘅。 系啦，佢就有阿 Kit 咧，就话我太多系，咁我今晚咧就会讲唔系， 梗系唔系啦， 梗系唔会唔系，你哋系良好嘅意见，我会接受嘅，系啦， 系啦，嗱咁样嘅，今集咧就咁快就去到15集啦，我哋 Season 2嘅第二集啊，嗱咁样嘅。我哋通常都要交代少少台务啦，咁18号啦，我哋嘅 网聚 啦，一周年台庆、就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去支持啦。其实就好似位唔系好多噶啦，系嘛？你几多个位话、啊？你话我都听唔清楚你讲乜？ 我嗰两位收翻三个位 咯。好似话， 如果你插埋落嚟冇噶啦。 唔系咯，我都话插埋落嚟，你又话唔预我咁多，好似我就唔多嘅，我得五个人到嘅啫，系、啦，维维为自己几个朋友嘅啫，咁就希望大家踊跃啲啦，尤其是成日喺 YouTube 留言嗰啲朋友咧，就希望多啲即系踊跃啲。 系，我最想闹得我哋凶狠嗰啲嚟出现咯，见到我哋嗰阵时，你继续咁闹佢，继续咁凶狠闹我咧，我就真系 我接受， 我接受， 系啊，我接受，但拳头唔接受。 我就最中意见到嗰啲咧，网上闹得凶狠，你见到我咁讲先讲啦。 系啊，先人通常咧、即系倾偈咁倾啊，嗱唔系得罪任何人啦，嗱唔系攻击任何人啦，唔好意思，即系我哋倾偈咁倾咧。通常咧，我哋经验咧就系、喺网上面闹得越凶狠嗰啲咧，出到嚟咧就比较斯文嘅。反而咧喺你面前叮叮巴拉讲嗰啲咧。平时就唔好多留言咁样喎，唔知点解喎，即系留言都系正正常常嘅喎。 即系我系见过，我试过咧写网上咧有个人唔知点解成日话要我交代，咁冇紧要啦，咁啊真系有次网聚撞到佢，佢见到我耷低头走，系咁行咗，我捉佢翻转头，你咪要我交代你想我交代咩？ 交代 佢又唔出声， 好好嘅交代 咪咯。 有时希望大家多啲踊跃出席下啦，我哋开开心心咁共聚一个 系咪？有时咧即系你喺下边写一句嘢，可能会即系我哋呢啲咧就已经。拜忍成金嘅，我就唔多理嗰啲嘢嘅。不過有啲主持咧，即係你太過打擊，即係你不如俾佢鼓勵嘅説話佢好過啦。 咁係， 你即係你寫一句嘢，可能影響人哋嘅嘛。 打沉咗個信心啦，因為始終我哋做節目咧，都要有少少自信心先得嘅。 係啊，係啊，其實任何都係鼓勵好過咩嘅。 係啊，你想個節目好咧，就一定係俾啲好嘅意見或者積極啲啦。 係啊，因為你打擊我唔緊要，你直報名8月18日，我現場俾你打擊。 點打都得啊！係 啊， 好嗱，今集咧第15集啦，咁啦，今集咧我哋就講翻少少啲血腥少少嘅嘢。咁呢一個題目咧，就其實我諗香港人咧。即系香港啊，就冇人攞呢个题目嚟讲嘅，因为有歧视成分嘅啦。嗱，我计系有歧视成分。 而家好容易歧视。 唔系，先人同唔同意先？ 嗯， 因为曾经试过有个名嘴，阿陶先生，讲埋名啦，陶杰啦，就因为得罪咗呢个国家嘅人，咁、变咗咧，唔止话俾人闹咁简单啦，直情系嗰个国家咧。以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， 唔俾入境啊！ 唔俾入境，真嘅。 咁、 其实唔俾去菲律宾嘅。 我哋只不过系讲呢单案啫。 所以我希望我哋两个咁最多唔去咯。 我唔会 讲，最多唔去咯。 其实即系我去过一次噶啦、菲律宾、我去嗰次系马可斯落台，哥拉桑个老公上台。阿基洛上台。 阿基洛夫人系嘛？ 唔系阿基洛实，阿基洛赢咗，跟住咪睇先。佢老公預設 得落機啊嘛，夫人上台 係啊，唔知我唔記得咗。 人民力量革命啊嘛， 先唔可以咁嘅手勢，只可以咁樣， 係 因為轉咗啦。 係， 我記得我嗰年去咧就係石，哇，去到邊都荷槍實彈嘅。 係啊，因為好緊張個氣氛，應該80幾年，應該86年左右咯。 86、87年 係咁上，我都唔記得啦。 86啊，86 係咁上下啦，係啦。好嗱，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咧，傭工，湯老闆。 嗱，开得个名系比较特别嘅，容公汤老板嗱。咁咧涉案嘅人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容公嚟嘅。咁点样汤啲老板咧？咁啊有两单案件啊，慢慢同大家讲啦吓。嗱、好啦，第一单咧就系、是、菲佣白刀，即系白刀啊，生汤个女雇主。好，去0101先。系啦，嗱呢一度嘅大厦咧就系、是、我叫做大坑嘅大坑道嘅光明台，个名系好正，叫光明台， 唔系光明顶， 唔系光明顶，系啦。好，佢系0102啊，系啦。嗱呢单案件咧就系、是、当日咧警察就真系好紧张嘅，因为实在太血腥单案件，就发生喺2009年嘅6月11号。好啦，咁、那个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菲佣咧个名咧就叫 Maria， 点读我都唔知啊，嗱呢个， 哇！ 哇，好长嘅名， 咩系嘛 ？Saint Joseph， 哇，嗰啲唔使啦，嗰啲姓名嚟嘅。 系啊， 唔系头一个系姓名，之后嗰啲先系佢。 最尾嗰两个字咩 ？Saint Joseph，Saint Joseph，Saint Joseph，Saint Joseph， 哎呀，好长嘅名，有五个英文字嘅。咁啊，阿菲佣啊 ，Saint， 我叫菲佣啦，不如叫做系啦。啊 ，Saint Joseph 就杀咗佢个雇主，而呢个雇主咧就系、是、咧年纪系唔系好大年纪嘅，即系我觉得佢系单身嘅，就系阿纪燕林47岁噶啦，都已经佢就贵为呢个咧建筑署嘅高级工程策划经理，即系话官嚟嘅， 系 官嚟噶。好，啊去埋0103。 呢啲属于 D 几咧 ？D D 八 D 几就唔知啦 ，D 八啊 D 七啊。 咁总之咧，就系、是、去到嘅时候咧， 嗯， 都唔使医生去啦，都唔使救护车啦，直接由作工啊，将阿纪小姐咧就抬出去噶啦， 嗯， 因为成个人都散散地，系啦，好，好，我翻翻嚟呢度先啊，好啦，讲讲呢单案咯。咁呢单案咧就系、是、咧菲律宾籍嘅女子啦，就啱啱个菲佣啦，讲嗰个声中心啦，就喺2009年嘅发生一单案件嘅。而呢单案件，我哋会有好多后续嘅嘢讲嘅。咁我首先讲一讲个案情先啦。嗱，其实喺咧2009年咧，头先我哋讲啦，呢件案件发生喺6月啊嘛，3月份嘅时候咧，啊呢、這个菲佣咧已经喺呢一度咧，就呢、這个单位都好大嘅，900尺啊，其实真系个菲佣嚟。咁啊去啊纪燕林嗰度咧就系、是、啊帮佢手做嘢啦工作啦，咁其实咧因为纪燕林系独身嘅，虽然佢47岁，但系都系单身嘅，咁佢到案发嘅时候咧，其实帮个手3个月嘅啫， 系因为啱啱过，你如果系公司就系啱啱过试用期咯， 系啦冇错，咁其实3个月有咩仇恨咧？我真系唔好知啦，啊！但系大家听佢嘅时候咧，就会慢慢知道原来件事系咁发生嘅、 嗯。 好啦，咁咧虽然咧佢话09年嘅时候先至帮呢个纪燕林啦做呢个女佣啦，但其实咧。呢、这个呢、这个菲佣咧，佢本身喺2007年嗰阵时已经嚟咗香港嚟做呢个女佣噶啦。咁而佢妈妈咧，都系嚟香港度喺香港呢度做任职女佣喎。喂，阿先人讲一讲，其实女佣呢一种系咯，几时开始有嘅咧？ 女佣噶啦， 即系佢妈妈都系，即系可能系咯。 其实系咁嘅，由于1970年咧，菲律宾嘅经济咧、就面临困境，就其实佢都困好多年 了，困几年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咧， 好正喎、 啊，菲律宾系亚洲最有钱嘅国家。 系啊，因为 但系打完仗之后咧， 因为美国管治咯。 系啊，70年 真系走咗又。 70唔系，边个阿基洛夫人上台先？ 系。 啲縮槍被堵就趕走美國佬，覺得死多錢啦。但70年咧，由於菲律賓個經濟困境啦，咁、當時嗰個菲律賓總統即係馬克思啦，佢又將嗰、那個修改個勞工法啊，就開始開放嗰啲輸出啲傭工。咁咧，咁直至到呢、這個1970年代尾啦。即系80年代初啦，大陆又改革开放啦， 系系冇错。 咁然后咧，香港开始起飞啦， 系。 咁你变咗好多男人出嚟做嘢都唔得。以前我哋嗰代咧，阿妈系俾 男主外就女主外嘅， 男女人系唔俾出去做嘢。 系冇错，因为嗰时啲法例好惯嘅，啲商场咧，佢哋个男女嗱，而家我哋知道啦，女士去厕所一定来个男士噶啦。佢嗰个时个设计咧，就男女嘅厕所喺商场或者啲大型嘅商场入边咧，就系、是、3个男厕只做一个女厕嘅啫。佢、如果女人唔出街， 系啊，因为以前啲如果啲女人出嚟做嘢，即系60年代啊嗰啲咧，就会话你抛 抛头露面。个男人咧就个男人咧就 冇 face， 冇 face， 即系你养唔掂头家。同埋咧，法国嗰阵时咧，啲点解叫师奶咧？即系个个都系嗰个头，即系唔会打扮得好好嘅。就一打扮得，哇！你成日梳靓个发啊，除非你有钱喺出入嗰啲高级地方。 如果唔系咧，即系话你欧佬啊， 唔系欧佬，比如你出去做。哦、你明白、啊、即系你呢个女人系唔正经嘅， 系冇错， 就冇理由成日 set 靓个头啊！以前啲女人， 我听老夫子嘅时候都有咁讲。 系啊，你除咗去饮宴啊， 系冇错， 嗰啲先会系啦，大场合先会整靓个头嘅啫。咁你随住经香港起飞啊，经济，咁、你净系男人唔够噶嘛？咁、啲女人出嚟做嘢，咁、女人出咗嚟做嘢，死啦！ 边个臭瘦仔？ 边个臭仔啊？咁啊，开始咧。就喺菲律賓啊、泰國啊，同埋印尼未有嘅， 係印尼 初頭咧係泰國同埋呢個菲律賓引入啲女佣咯。嗱、菲律泰佣就好少出事嘅，但係點解泰佣後期會少咧？即係大佬，一係講潮州話，一係就泰國話。但菲律賓點解初咗會喺菲律賓咧？ 引入唔係 起碼英文啊嘛， 係 起碼溝通到嘛。有啲人啊仲戇居以為。请个菲佣翻嚟咧，细路仔 教佢英文啊， 水准会提高。你千祈唔好谂错， 讲大家乐话喎。 你矫正佢嗰啲音咧，你仲大镬。因为菲律宾佢嗰啲英文会带有啲西班牙语系， 系 好难。 大家乐话嗰啲叫做 系啦， 系 啦， 系你唔会明佢讲乜嘅，系啊， 系啦。 所以其实。请菲佣呢一样嘢咧，其实系一个好普遍嘅即系叫做好多人都会做啦。 系啦。 咁而呢个女佣咧，啱啱讲呢个咧，阿纪燕林请嘅女佣咧，呢个菲佣咧，佢就其实咧，即系讲真，一间屋得两个人住咯。 系啊。 就系佢同埋个工人咯。 咪就九百尺都抹啦。 九百尺系咪差死冇错啦？系啦，系啦。咁但系呢个女佣咧，其实佢以前头先都讲啦，零七年已经嚟香港做女佣啦。咁佢妈妈都系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喺99年之前咧，已经系结咗婚，生咗小朋友嚟香港噶啦。但系好唔好彩咧，佢零七年嚟香港做女佣嘅时候咧，佢丈夫咧就喺08年嘅六月去世。但系同年呢个时候咧。呢、這个女佣就患上咗呢个精神分裂， 系 但系唔知系咪同呢个丧夫有关啊？ 抑郁 啦，可能系啦，本身都好挂住个老公，结果佢又即系做喺香港，佢老公又唔喺度。咁其实咧，那个案发当晚咧，当晚阿纪小姐啦，就同呢个女佣发生个争执嘅，而咧女佣突然间向阿纪小姐讲咧，就话你带我落街啦咁样。即系其实呢啲你听到呢啲咁嘅对白，其实都有啲。问题发生嘅系啦，咁啊之后咧，佢就冲咗入厨房嗰度啊，呢个女佣咧就攞把菜刀出嚟挥舞，系啦，咁呢个当然啦，呢个阿纪小姐初头就拱开呢个女佣嘅，但系都俾佢戒伤手啊脚啊咁想开门逃走嘅，尖叫嘅，但系呢个女佣咧。系点样咧？话好冇有力嘅，即系虽然咧呢个女佣咧系好受伤，但好冇有力嘅，就系边斩佢边掹佢，拖佢翻嚟个客厅度，继续。但系记住嗰把系菜刀嚟嘅，菜刀嚟。好，我哋可以去呢个0104。 唔系佢做开嘢，你个始终佢文职底啊嘛。 嗱呢一度咧就另一个角度咧，睇到啊纪小姐，真系已经呢位纪小姐咧，唔好叫女士啦，纪小姐咧，佢已经系真系。作工抬出嚟啦，好去埋0105啊！嗱、个状况咧就系咁样啦。其实咧，阿纪小姐有试过挣扎嘅，系咬伤咗呢个菲佣嘅手嘅，系啦，亦搲伤咗菲佣块面同埋啲即系啲手啊痕迹嘅。但系当然啦，你双拳啊难敌兵器啦，咁啊继续斩啦，系啦。咁当然啦。佢听到啲人听到佢呢个高声尖叫之后咧，就惊醒咗啲邻居咧，就去报警啊。咁啊， 翻嚟先， 我翻嚟，唔好意思啊。咁报警啦，咁看更咧就知道报警咧，就通知埋看更啦。咁最快看更上嚟啦，啲睇下咩事啦。咁其实咧见到嗰个成身鲜血嗰个女佣咧，就想夺门而出嘅， 即系想。冲出嚟， 想冲出嚟嘅，但一见到有人咧，就即刻扮埋到门。但最恐怖嘅地方，佢出嚟嘅时候咧，再扮埋门咧，就留喺个门度咧，有个血掌印，就好似我哋顶头呢个咁样，呢、个血掌印吸咗喺度。咁啲人梗系心寒啦，话喂，唔好搞，唔好搞，唔好搞。 報 快啲 call， 差佬已經報咗，快啲嚟啊！唔掂啊，入邊唔掂啊！但係嗰陣時咧，入邊已經開始靜啦，冇聲啦。咁、你諗下，紀小姐幾咁大鑊咧？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即刻準備嚟，咁即刻咧又翻翻入門口，入門入邊咧扮埋咗道門啦。咁、就等直情啲看家唔敢亂喐啦，喺嗰度夾住道門口咧，等到警察嚟為止咧，先至咧再度登門。造访啦，咁样嘅。好啦，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，咁啊，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。好，转头翻嚟继续再同大家血案解封。